好像失去了理智。那个地方有令人愉快的事， 在灯光下把你举起，不是我的血液激动不已， 不是我太轻易，不是我真轻易，可能是我有点傻气。我的一个鼻孔不出气，很久没有处理，无时哭泣。我想变成一棵金黄的大树，大树。像失去了力气，那个地方有令人发狂的东西。你塞满爆米花的腮帮子，拉着我的手在电影院的样子，不提无限延伸的样子，电影不会散场样子。我想变成一棵金黄的大树。